好玩。有个小孩子，他可喜欢玩了，一早醒来就想玩。我今天上哪儿去玩呀？晚上钻进被窝还想玩。明天我玩点什么好呀？这样，大家都叫他好玩了。有一天，好玩到动物园里去玩。这个动物园哪是大象馆，哪是猩猩馆，哪是狮山、虎山、猴山，他全知道。这天，他看见许多小朋友在看猴子，又是说又是笑，叽叽喳喳，热闹极了。他也挤了进去，原来有几只小猴子在荡秋千，还有几只小猴子在爬梯子。好玩说，这一点也不好玩，我要你们看点好玩的。说着弯下身子拾了一块小石子，朝一只小猴子扔过去，啪的一下，正好打在小猴子的屁股上，吓得小猴子吱吱吱叫。好玩哈哈大笑，嚷着，好玩好玩，真好玩。可是别的小朋友都说，不好玩不好玩，你把小猴子打跑了，你真坏。那只小猴子呢，就更生气了，跑去告诉老猴子，好玩坏，好玩坏，好玩拿石子打我的屁股。老猴子一看，可不是，小猴子的屁股给打红了。老猴子也生气了，向小朋友们走来，问谁是好玩。小朋友们指着好玩说，是他，他就是好玩。老猴子气呼呼地问，好玩，你为什么拿石子打我的小猴子？你不知道要爱护小动物吗？好玩听老猴子这么一说，把身子一蹲，人家以为他不好意思了，哪知道他又拾起一块小石子朝老猴子扔去，还说，老猴子，给你也来一下。好玩没有打着老猴子，可也把老猴子吓了一大跳，差点摔了个跟头。哈哈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好玩乐得直拍巴掌。可是别的小朋友都说，不好玩不好玩，你打了小猴子又打老猴子，你真坏。这些小朋友谁也不愿意跟好玩待在一起，他们看大象去了。好玩呢，看见大家都走了，他也走了，看熊猫去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，今天真好玩，今天真好玩。喂，好玩，你别走。是谁在叫好玩？好玩回头一看，啊，是刚才那只老猴子和那只小猴子追来了。快跑快跑，好玩飞快地跑，快追快追。老猴子和小猴子飞快地追，抓住了抓住了。老猴子和小猴子抓住好玩说，回去回去再玩去。我不去我不去。不行不行，不去也得去。好玩没办法，只好回到猴山那儿去。 好玩来了，好玩来了。 老猴子这么一喊，大大小小的猴子全围拢来。好玩说，我回来了，咱们怎么玩呢？老猴子拿来十只桃子对他说，你先吃十只桃子。好玩肚子有点饿，口有点渴，拿起桃子就吃，吃了一只又一只，一连吃了五只。哎，不行了，再也吃不下去了。老猴子说，不吃完就要罚。他把胳膊一摆动，对猴子们说，把好玩绑在树上。猴子们像听了命令似的，一齐上来抓好玩的胳膊腿，把它绑在树上。好玩真高兴啊，玩抓俘虏吗？真好玩真好玩。老猴子指着好玩的鼻子说，刚才你欺负我们，现在你投降不投降？ 不投降。 好玩这么一说，猴子们就朝他扔小石子，一边扔一边喊： 好玩，真好玩！ 噼噼啪啪，噼噼啪啪，小石子打在好玩的鼻子上，疼得好玩直叫喊： 不好玩，不好玩，快放开我，妈！ 咦，好玩没有绑在树上，他正睡在被窝里呢。妈妈拍拍他的身子说：好玩，白天在动物园里玩了一天，太累了吧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